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必须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觉得这样，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一百年的风雨， 一百年的聆听， 一百年相声人对他的忠诚。 您给我烙俩汤饼，多来点红汤。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卖方布，连马走道都卖 方布。您把云南取得走， 我们这归牛人就不要脸了。 一百年的悲欢离合， 一百年的笑貌音容， 一百年相声人的努力换来不朽的美名。 全新策划， 倾力打造 中国相声一百年， 永远的笑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我们请到的嘉宾呢依旧是方清平和甄琪。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方清平。 朋友们好，我是比他还年轻的相声演员甄琪。 昨天你们俩这配合的不错哈，希望今天能够再接再厉，继续保持。 我觉着配合的好吧，主要是有甄琪的帮衬。 哎，您可不能这么说，还是清平师哥知识面丰富，我还得多向您学习。 哎，你们俩这又开始谦虚了哈，有点显假了。 不谦虚不谦虚，既然甄琪都说了我知识面丰富，那今天就由我主说吧。 不是我的意思啊。 哎，这甄琪，我们一定要团结好不好，不能刚获得一点表扬就自满，你说呢？ 好，那今天就由你主说。 行，那今儿你们给大家聊点什么呢？ 通过以前的节目啊，我们了解到相声已经全面的发展起来了，不仅扎根在北京呢，而且传播到全国。那么相声最初是一种怎样的表演形式呢？那就是明地演出，也就是撂地儿。最早的明地演出形式就是画锅，演出场地不固定，演员找一个宽敞的地儿，在地下画一圆圈，演员在圆圈里头表演白沙打字，唱太平歌词，说相声，观众呢就在圆圈外头站着看。相声最初的表演形式只有单口相声，一个人表演。后来出现了师傅带着徒弟演出，也就是说徒弟表演的时候啊，师傅在旁边提词儿，这样呢就有了这个捧逗关系，逐渐发展成为这个对口相声。关于对口相声的捧逗关系呢，我们有一段相声叫做《论捧逗》，由赵振铎、赵世忠合说，请大家欣赏。 好，这也是一个经典之作。 乙方为什么这么胖呢？ 哎，营养的好， 营养的好 啊， 整天吃饱了没事站着一蹲这个膘。 我这蹲膘呢是怎么着？ 哎，您别看在舞台上活动量不大， 嗯， 在后台这派头可不小。 呵，这我有什么派头啊？ 特别是对我们这个刚毕业的那个青年演员，知识人家。哎，小李儿，别那儿待着，给我沏杯茶去。哎，小张，去给我买趟烧饼去。真撑得起，是吃头份喝头份，见了便宜不让过 啊， 漏了空还就抄人家的工资。 我抄过谁的工资？谁的工资让我抄？ 招过谁的 啊？你说我招过谁的？ 上月， 嗯，谁呀？ 李金斗 啊， 办这工资是不是你给抄走了？说， 那不是抄， 那是 借 借的。这月怎么不还人家？ 我不还没倒开扁儿呢吗？ 你呀、啊，这辈子你也倒不开扁儿了、 啊， 根本就没打算还。 干嘛呀、啊？这 是，您别像这样不是？就是那次我们会计啊发工资也不是怎么少花他一分钱，我打这追到南园去， 我够车钱吗我？一分钱我追到南园去， 我就说你这路人 是什么呀？哎哎，你要是对我有意见没关系，咱们两个人呢后台说。 没有， 在台上可别这样。 没， 在台上你要把我撅了啊，你也不光荣；我把你撅了呢，我也不好看。 我 这你说 我并不是撅你 干什么？那你说 我就说您呐，没斗过哏，就是您呢，没在桌子外边站着过，就这么点事儿。 闹了半天嘛，你是说我吗？没斗过哏。 对， 我这话跟你说呀，可大点儿了。 嗯， 我斗哏的时候 啊， 嘿嘿，阁下您还穿着开裆裤呢。 其实你也比我大不了一两岁。 嗯， 我穿着开裆裤，阁下您不也穿着开裆裤呢吗？ 我倒是比你早穿几天，是不是？ 那你先说，你多会儿斗个哏？ 今天在这儿我是没斗哏。 嗯， 那么咱们春节哎正月初一那天晚上是不是？ 啊，对 啊！ 哎，你要不提这茬我给忘了。 你想不起这个来？ 对，初一，是、嗯、大年初一。 是不是 他是斗哏来了 啊？我斗过哏，完了，真是 千万不要提这件事情。 这怎么到我这就不能提呀？怎么 提起这件事情、 嗯， 连我都替您难过。 你替我难什么过？ 初一那天呢，我们的业务科根本就没安排他的节目。那天他也不知道怎么一时心血来潮，跟我们的业务科说：“哎，今儿我斗段哏啊。”我们这业务科小年轻的，你既然这么大岁数提出来了，那你斗你斗吧。我上给他们一鞠躬啊。说了足有20分钟， 嘿嘿， 哎呦，给各位听的心里这个烦呐、 啊， 一点都不可乐。你说走吧，后排有好节目；不走吧，真听不下去。后来观众也有办法，全都上厕所了，嚯，一会儿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全走，走的没几个人了。嚯，这到后台给我们吹呢，哼。别瞧咱们这艺术不怎么样，咱们这艺术它立小水 啊、哦！我车天子啊！我，你这话可太损了，是不是？ 有的， 你拿我当催尿的药材了，是怎么的？ 不、啊，你先说有这回事没有？ 那会有这事儿、 嗯？ 没这事啊！干脆这样得了 啊！ 既说到这儿了，今天呢，还是我斗哏吧？ 干嘛呀？还让各位上厕所？ 还上厕所？今儿个要有一位上厕所的，当时我在这儿自杀。 行，那您就斗吧。这话已经说到这儿了，这您这么一说，这各位谁还好意思走啊？ 啊， 是。不是，他都要自杀了，你想想这。 我斗回哏你听听啊，我斗回哏你听听，怎么样？知道吗？嘿，绝对没有走的。 绝对没有走了、 哎、绝对没有走 了。各位旁旁呢？ 哎，你旁旁旁，我斗今儿我斗哏。 你斗哏呢？ 哎，我斗。哎呀， 你瞧我站这样还不太习惯。 哎，你少废话好不好？ 啊，是 哪儿那么些说的？ 不是，确实没在这边站过。 你给我捧啊。 啊， 我斗 你斗啊。行， 辛苦您呢。 现在就开始斗哏了。 废话，不开始斗我还等6年是怎么的？辛苦您呢， 我捧哏。 咱不说好了吗？我斗哏，你捧哏呢？ 对。 辛苦您呢。 现在咱们开始就算换过来了。 换过来了。辛苦您呢。 咱们 你有话一块说好不好啊？我不张嘴，你也不言语。 别起急，别 起急。 来，咱们个。事先咱们得讲好了 啊 咱们可不准打人， 嗯， 不准骂人， 哎， 不准拿父母老家抓哏。 对对对，咱们说好了啊， 嗯， 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也不准拿父母老家抓哏。 对， 哎，还告诉你， 嗯， 我呢还不说单笑话， 哦， 子母格的， 哦，对口相声， 哎，你有来言，我有去语， 一对一句， 这怎么样？ 行行行行， 辛苦您呢。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 又怎么了？ 我给您托付托付， 知道给我托付，还算不错。 各位同志，这回呢，本应该呀是我逗哏，这小子非要逞能 啊， 他非要逗，咱不好意思拦着他，是不是？让他逗去，最好您就甭乐。您要听着可乐呢，您把嘴这么一捂，看他怎么办啊！你记光了啊， 这是给我托付呢吗？你托付也不成，到那看节人家就得乐啊，哎！辛苦您呢。 跟我说话呢？ 废话，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 我辛苦不了。 昨天呢，我到您家了。 到家了。 这还没吃晚饭呢，是怎么着？一点底气都没有，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呢， 打门就打门的， 从里头出来一个人， 人家出来人， 这是 谁惹你？ 也不是外人， 我们家没外人， 没 一家子没外人不了， 是你爱人呐，我大嫂子。 我就嫂子吧嘞， 问您呐，说您没在家， 在家吃谁？ 在 家没在家， 那我可就走了。 不走还死了我们 啊？ 走走嘞， 我可就走了。 走吧嘞， 这你也走吧嘞啊！我这是逗不乐了，这个，你干嘛？你站这倒气儿呢？是怎么着？ 怎么？ 我给你捧哏也这么捧啊！ 哎，还告诉你说，你这么跟我捧哏，我就能被大家给逗乐了。 你 哎，还告诉你说不换哏，就你这一套， 嗯，哦，你就说我这一套词儿就能够给人家逗乐 啊！当然有能耐呀，啊， 瞧你的。 啊，对了，我也得托付托付。 哎，托付吧， 各位同志，这回。可该我逗哏了啊！您可想着乐呀，啊？你要听着不可乐呢，您给鼓掌。 这人要没皮没脸，可真没办法。 什么叫没皮没？那么刚才我没给你托付啊？ 你是这么托付的吗？ 甭废话，我逗哏，我逗哏。您辛苦。 辛苦就辛苦吧嘞，我也会这个。对， 昨天我到您家了， 大家到家了， 受我的传染， 那你甭管， 我啪啪这么一打门呐， 打门就打门， 打门里出来一人， 出来人，出来人， 也不是外人。 我们家没外人， 是您爱人我大嫂子， 是就是吧。 问您呢，说您没在家， 没在家就没在家 了，我可就走了， 走就走吧， 拐了弯儿， 拐弯儿吧， 进胡同， 进胡同， 碰见你爸爸了， 碰见吧， 长得跟猪八戒似的， 猪八戒，哎。这您诸位可不对呀，啊，这个我都跟您不乐，他一逗您乐了， 能耐 什么能耐？ 有人缘啊，对不对？ 什么人缘啊？我没比我多什么词儿吗？不就说进胡同了碰见我爸爸了，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这毛病在这儿呢。嘿，你逗得可真好， 那没错。 刚才咱们可说好了 啊， 不准打人，不准骂人，不准拿父母抓人。 那当然了。 那么你说我爸爸长得跟猪八戒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嗯，啊， 这 啊， 这会儿就走嘴嘛。 什么？走嘴？ 哎，咱们说不许打人吗？ 啊，我这叫走手。方哥，这跟我也会斗，这有什么呀？这谁不会？ 你来，你来，瞧你的。 兴文呢？ 嗯， 昨天我到您家了， 到家了， 啪啪一打门呢、 嗯， 从里头出了一个 人， 也不是外人，是您爱人我大嫂子。不，您没在家呢，我跟就走了，拐了弯了，我进胡同了，我碰见你爸了。 你不能， 怎么？ 我爸爸死了。 哎呦，到我爸爸这跟猪八戒似的，到他爸爸这死了。其实我爸爸也死了，我忘了说了我。你爸爸死了，换个。 哎， 我爸爸死我忘说了。 还有完没完？ 就换这一回了。 就这一回了。 死了，谁不会说？真是。 林兴过 死了。 什么呀？ 我爸爸死了？怎么？ 我这给您道辛苦呢。 啊，我说死。哎呀，死早了这个。啊，辛苦辛苦。 昨天我到您家了，啪啪一打门，打门里出了一人，不是外人，是您爱人我嫂子。 是的，是 的。问你没在家， 没， 我就走了， 走， 拐弯碰见你爸爸了。 哎，不能不能不能，差点又滑过去。我爸爸也死了。 啊，是啊，是死了 啊，这不接 了。我知道死了 啊，知道还说、 啊、死了我也碰见了 啊。你碰见死人像话？ 我不是现在碰见的呀。 那你是多会碰见的？ 头年。 哦，你这是头年碰见的。 对， 我爸爸死八年了，死八年了，头年你上哪儿碰去？那不对呀、啊， 死八年了 啊， 不能吧？ 能，那还有错？ 是死八年了吗？ 没错。 哦，差不多，差不多， 是不是？ 要说前八年，咱们哥俩这交情， 前八年咱俩不认识，前八年咱俩不认识，甭往下说了。 哦， 头八年咱俩不认识， 那玩意儿不太熟。 哎，不认识，根本不 哦，那我瞧错了 啊。那是谁呀、啊？ 那是你叔。 我叔。 对了、 啊，穿着一身黑西服， 对对对， 留着两边小黑胡， 对对对， 戴着黑礼帽， 对， 两只黑皮鞋往外拐着， 这就是他， 是不是？哎、没有，我说这是卓别林，不是我叔，我没叔。 哎，没有数。 哎，对对对。 哦，那是你大爷。 我大爷。 对、哎、 我爸爸就哥一个，上不靠兄，下不靠弟，还死八年了。你碰见谁了？ 哦，那就是你姑父。 没有。 你姨父。 没有。 你姐夫。 没有。 你妹夫、 哎、你这么亲戚干什么呀？跟你这么说吧，爸爸大爷叔姑父姨父姐夫妹夫三亲六故亲戚本家一概都死绝了，你碰见谁去？孤门孤户就我一人。 别 再过得去吗？ 别全死绝了、 啊、没人 了。怎么人家得给拆了一个 人？拆了一个，我哪给他拆的去？ 不是你 没有。 不是我 哎，你嘀咕什么？你有话说，甭嘀咕，甭嘀咕。 这你可不对。 我怎么不对？ 有你这样的吗？ 怎么了？ 碰见谁没谁、 啊、 那我怎么给大伙儿逗乐了、 啊、 你这不成心撅我吗？这不是。 我撅你？你怎么撅我来的？到台上嘛，你给我说的一字都不值，最后嘛还说我什么没斗过哏，我一斗哏嘛，人各位都上厕所了。 我这不是跟您开玩笑吗？ 有这么玩笑的吗？你说我真不给你个台阶儿，你怎么下这台？这回这么办吧，哎，你说碰见谁，我说有就算完了。 好， 好， 我碰见你兄弟了，有没有？ 哎，我还真有一个兄弟。 有好、 嗯、 咱们到此结束、 啊、 今后呢咱们二位搞好合作关系 啊， 我一定非常尊重您，咱们就到此结束了、 啊、这就算完了。那不行， 那 你既然说碰见我兄弟了，那你说说我兄弟什么模样，多高的身量，多大岁数，穿着什么，带着什么，你要都说对了就算你碰见 了。废话，我碰见他了，我能不知道他什么样吗？ 你知道，你说呀。 你先问什么？ 你先说说我兄弟长得是什么模样。 你兄弟模样 啊？什么模样？ 你兄弟模样， 嗯， 你兄弟当然他得有模样了，是不是？ 废话，怎么会没模样？ 你兄弟模样、 啊、什么模样？ 你兄弟模样大概是这么圆乎、 圆乎脸， 圆乎脸也不是那么太圆、 啊、 这个长也不那么长，它、啊、是长圆， 那成鸭蛋了、 啊、对了，鸭蛋。 这是什么鸭蛋？他长得什么模样？ 长得这个模样，他是这个黑三丝儿、这个白镜子，有麻子没长着、 啊、这不废话。 他是这个瓜子脸倒长着， 哎呦， 成窝头了。 就是的，含着不含着， 太难看了。 什么模样？ 你兄弟的模样是不是、 啊、 哎呀，你兄弟这个模样，嗯，

我是雅娟。 哎，我说师哥， 哎， 我觉得您在上半时段说的还真不错， 是吧？那我接着讲啊。 不是我的意思，您能让我讲一个？ 你刚才夸我是不是真诚的？ 是啊， 既然你真诚的表扬我讲得好，那么下面就应该由我接着讲啊，合情合理啊。 行，您讲。 我们上半时段啊，讲了画锅。随着演员人数不断扩大呢，演出场地开始相对固定，这样艺人和观众都相对集中，场地也由原来的圆形发展为方形，有些场地呢逐渐在观众席中摆了条凳，场地中间放上迎面桌，但这时候的演员呢是面对面站着或者坐着说相声，以便照顾四周的观众。后来有些场地啊还炸起了席棚，形成了由明地向茶社向剧场过渡的形式。这时候的白沙洒寺啊，太平歌词也改为了门柳，也就是说开场前呢、啊、以唱的形式招揽观众，或者唱点这个俗曲小调或者京剧戏曲。我们来听一段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大师表演的卖马，这个段子就再现了当初撂地时候以唱招揽观众的情景。 行，我们让情景再现一下。 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抬大的抬抬，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你瞧，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不死啊，是事才不散。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啊。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去了，就病得这样 啊，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啊，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好嘛，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在哪屋住你忘了？ 我找他一趟去。 好嘛，这个店行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人家做谁呀？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这秦琼啊他不在了。 你瞧啊， 秦二爷在这屋吗？ 不在营地厂。 哦，这屋是山庄。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No， 给俺二位。 哦，外国人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啊，还真不好找。 嘿， 干脆请他一声吧。 请一声。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行，卖馄饨的来了。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啊！干嘛呢？你这呼驴呢？ 大大大大， 啊！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带 好汉英雄困天堂。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啊，定之动 二爷。乐了里边一些。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啊，定之动 二爷， 将你二爷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呀，请出一恶格来呀、啊！ 谁让你请他的？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端来我用嘛。 您先等着吃。 等等， 哎，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有何话请讲当面。 好、啊，您让我说就可以。 哎， 二爷，您住的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子，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一天 你还跟他说呢， 一天 那儿睡了 耶，睡虎子啊， 嘿 二爷，哎，二爷， 还睡得还真香，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觉， 那就没主意了。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是吗？听听，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啊，别去动，哪里有包子啊，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那不像话你的。 是啊， 我说话您别睡觉。 哦，好好好，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要完了，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哎，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唤。 哦，怎么敢随你张二爷要钱吗？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今天之事也曾对你演讲，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搪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你就等他一天、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等他两日。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就等他一年。 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你就等他一辈子。辈子 像话， 这倒奇迹，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翅也扇了，大眼犄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是啊， 店之洞 怎么样？还乐呢， 还乐呢， 你就发了老财了。 呀，你先等一等。 哎呀呀呀，瞧这像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他说我发了财了 啊，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不知道。 哎，我得想想。 想吧。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怎么样？ 那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一定是金条。 他不许是擀面杖。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我若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埋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是是是，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戴好的了。 你要头戴马冠。 笑话。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一白。 嘿，还有吉星画。嘿， 哎， 只要我发财， 身穿重孝。 行啊，发 财。腰系马鞭子。 只要我发财， 手拿苦桑棒。摔老盆子。 嚯，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秦琼秦世宝。怎么？那时间你亲上一个份子。 老吧老吧、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不像啊。 那是不像啊，好人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怎么？ 你要拨你家二爷。 又干嘛拨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八就八，给钱吧你，家伙。哎 哎，得， 我这火龙鸡要翻板啊！这个 好嘛， 二爷， 秦琼会点穴， 这下还真干了。 嗯，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哎，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是啊，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不？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便宜你了。 呀，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倒嘛，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哎， 人皮与你 没羞没臊。 得，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在电船上。慢点，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商议商议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啊，丁志东， 嗯，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他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嗯，哪儿啊？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有道是活埋于市价，点之动。 二爷 天马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这还要唱呢。 康得得得得康得得康打起来，康打里个隆，打里个浪，打里个浪个浪啊啊啊！ 哎，你可怎么了你？ 打个浪个里个浪，你那儿冷不冷？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天之冻， 二爷。 带过了 噔奔噔噔噔奔噔 黄骠马， 好，你别叫好啊， 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噔，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有等秦始宝 冷不冷不冷不冷 两轮雨， 这是怎么说的呢？ 马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等你个冷等 你个冷， 你还得等一等。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提起了此马， 等个里个冷的等你，再等一会儿就得行。 我也不等这么多事儿。 头大。 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 你就甭说话。 你慢慢等。 我还慢慢等呢。 兵不马唐，黄大人， 当个里个隆地咚， 乡村与藏早不行。困自在 当个里个冷里冬， 天堂下请下了点饭钱，无奈何自在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啊又接近尾声了，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哎，不是，真姐 啊， 你觉得我今天讲的好不好？ 好啊。 你咬什么牙呀？是真心话吗？ 是真心话啊。 真奇，我怎么觉得这你的这个感觉不真诚啊？ 我绝对真诚啊。 这是真诚态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欢乐无限就到这里结束了，希望大家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欢乐时光源自生活的精彩。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 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背。